北京人。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如约光临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各位安排的是军旅歌手谭晶所演唱的一组经典作品。首先带来在那东山顶上，蔓延爱在心间。 我的双眼，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游动的星辰，请帮我拖住时间，让我沉浸在你怀。 守候永远。 说的语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爱在心间，由谭晶所带来。谭晶是中国民通唱法的优秀代表，有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嗓音以及扎实的声乐功底，在海内外歌唱大赛当中屡获大奖。多年的军旅生涯使温婉秀美的谭晶身上同时还兼具从容端庄的豪迈气质。人如其声，声如其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编排的这些经典作品是对谭晶歌唱生涯的一次回顾，可以让各位全面的领略他独特的风采。从他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所特有的多重个性，或委婉，或奔放，或朴实，或空灵。接下来请听谭晶所演唱的《玫瑰》《西部春色》和《阳光》，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在一瞬间消失不见，红色的红色的花瓣，红色的红色的春天，散发着弥漫着红色的雨雪，让你逃不出我的耀眼。 唱着花儿嫁过来，云溪不美丽的 迢迢的挽起云朵，而天涯难得琵琶无过来，祝福明天多彩的收获。谁说你苍凉啊，谁说你寂寞，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情的花色。谁说你遥远， 仰望你，依恋你，回忆

经苏醒，月亮愿意陪伴你寂寞的旅程，星星唱着歌安慰你的伤痛，母亲欣赏你孩子般的忠诚。当往事远离，你 我的晚安，好 我怎能告诉你，有过多少叹息，也有多少疲离。长夜里那串泪滴，我怎能留给你？有过多少憔悴，也有多少美丽。真正的难挨，你选择了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妻子，这是由谭晶所演唱的。情感与信念的寄托融于歌声之中，是亲情，是爱情，是战友之情，儿女之情。我们在这些歌声里感受到谭晶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和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同时来体会爱是宽广的、博大的和无限的。好，让爱继续与各位同行。下面是谭晶和王宏伟所演唱的《我有一个梦想》，电视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片尾曲《就这样爱着你》 以及谭晶和戴玉强所带来的 Time to say goodbye， 我将与你同行。 Con me, tú lo